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我们是青年， 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充满活力的 98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我们 今天是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你可以通过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世界学生日准备的各档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大家在早上的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段还可以找到花椒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时间，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属于大家的节日。 哎，没错，每年的11月17号呢，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是对于活泼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学生运动的日子，是属于所有学生自己的节日，世界学生日，又叫国际学生日和世界学生日。 那么这个国际学生日呢，其实是1946年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这个捷克的布拉格召开了全世界的学生大会，然后宣布呢把每年的这一天11月17号定为世界大学生节，以加强全世界大学生的团结和友谊。 现在呢，世界学生日的意义呢，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的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一个焦点。每年的11月17号，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啊，来纪念他们自己的节日。比如说举办校园文化节呀，还有一些图片的展览等等等等，还有组织宣传讲座啊、舞会、晚会等等，或者是进行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到校外 慰问困难的儿童，展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采。 嗯，当我们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走向壮年，应该说大学阶段是我们从这个校园走向社会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可能在这个时期，你找到了你的人生目标啊，选到了你这一生要专注于此的这个专业和领域，所以这个无论是你的这个人格还是说我们的三观，应该说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确定下来的，所以这个大学阶段的每一个时刻都充满着各种美好的回忆吧。那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跟大学校园有关的事儿，而且呢我们也会请来现在正在就读的这些非常优秀而且又有个性的大学生们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不一样的这个大学生活。 没错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节目的正式开始。 其实在开始之前呢，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今天和孔文的这个打扮呀，有一点点特别， 有一点点特别， 有一点点特别， 就是有些许的类似， 有些、因为我们在想哈、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装束就是最适合世界大学生日这样的一个日子。 世界大学生这样的一个日子。 就是孔文，你想到大学生，你觉得他的这个标准的打扮是怎么样的？ 标准的打扮可能是，那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比如说这个上课呀，或者跑跑跳跳比较多。可能是比如说男生一件白 T 恤呀、或者说这个女生什么一件白衣飘飘的长裙呢、 白衣飘飘的长裙。 哎，这可能是我对大学生现在能够想到的一个非常年轻有朝气的一个样子。 其实作为学生在学生时代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举办什么活动了，比如说这个青年节，比如说这个党的生日，对吧？大家要比如说举办一个大合唱或者搞一个什么活动，这时候学校老师就会要求你白衬衣牛仔裤， 哎， 对吧？这是一个最容易大家就是达到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装束。 哎 啊，那今天呢我和孔文也是特别这个穿了衬衫来上节目。 对，特别穿了衬衫，但是我们穿的今天不是白衬衫啊、是属于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 青年人的衬衫。 青年人的衬衫啊，零度微奢衬衫。 也推荐大家这个牌子的衬衫，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的品牌。 对，没错。 然后呢它也是专门专注于做这个男士和女士的衬衫。我们深度的体验了一下啊，亲自体验了一下，感觉非常的不错。 哎，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穿着的舒适感还有它的版型还是都不错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零度微奢衬衫。 希望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好，那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各位听众朋友们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小伙伴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们。 哎，对，今天我们特别直播的主题叫做我们。我们呢其实是代表着充满朝气与创造力，充满爱心与勇敢精神的广大青年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当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就是我们。 应该说习总书记的这段话也给了我们青年广播一种注入力量的感觉。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把这句话就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特别节目的一个主题吧。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和孔文今天早上一上来就元气满满。 对，没错。其实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大学校园，但是世界学生日也同样是我们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也是青年嘛， 我们也是青年。对，没错。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还有我们的今天除了我和我的搭档爽爽，还有今天我们青年广播其他的很多很多主持人，包括今天有其他的很多档的节目，都会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属于我们青年人的节日。 大家过节了。 对，过节了。 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第一个小板块啊，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呢 都跟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有关， 对， 就是都来自校园， 来自 我们， 来自我们， 对吧？嗯，首先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合肥的高校学生楼道里裹毛毯备战考研的事儿。 哎，没错，嗯，其实现在啊，是离今年的考研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 嗯， 啊，应该说是啊，如果正在考研，或者说对于我们是考过研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心得体会。 嗯， 现在叫进入了一个最后的冲刺阶段， 冲刺阶段， 小伙伴们， 嗯， 师弟师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拼呐，啊。 我和孔文都有这个考研的经验。孔文当时还有40天考研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40天考研的时候， 废寝忘食， 胸有成竹。怎么样？这个回答怎么样？有没有？ 不错。你这是把好的回忆都留下了是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尤其是最近天气也冷了，对吧？ 对 啊，大家这个考研的小伙伴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气候带来的一些挑战。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合肥高校里大家的这个备战考研的状态哈。 好， 你看这个图书馆的座位已经满满当当了啊，但是这个有一些角落里放上一个这个坐垫，对吧？有一个小台面， 嗯， 这就是一个书桌了。 这个应该是图书馆已经闭馆之后，但是呢，就是这个小坐垫啊，还有大家的书都放在原地，可能明天早晨一早还得啊站到这个位置上继续自己的冲刺复习。 嗯，在楼道里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还有这个有主人公的哈，这个 哦 小同学，就是拿着这个椅子，这个椅子是面朝墙壁的， 面朝墙壁， 为了是给自己围出一块这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嗯， 在备战考研。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考研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过亲身的体会，有的时候可能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很焦虑，尤其是离考试啊，越来越近的时候，这种焦虑情绪可能会越来越大。 你总觉得自己怎么都看不完呢？ 对，会有一种就是看书越看到最后，我就是把书本越看越薄，而现在是到了一个越看越厚，我觉得啊，这个时候有好多题需要做，有好多东西需要看， 查漏补缺打补丁啊， 哎。 这个时候觉得，哎呀，好多还没有准备的特别的完美。 对，我觉得我可能能够理解刚才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图片上那位同学的心情。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心烦，可能是面对着墙壁，想让自己能够让自己的心里能够静下来， 静下来。 对， 那么也是祝福这些今年在备战考研的小伙伴们吧，能够这个胸有成竹的和这个孔文一样 啊，对，和我一样， 能够信心满满的去考场， 对 啊，因为其实这最后的40天，应该说长也长，短也短，对吧？这个你可能这个之前已经铺垫了很多，最后这40天只是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没错 啊，这个基本上已经快要定型了，所以不用太焦虑， 对，不用太焦虑。就这个时候呢，除了把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啊，把自己该看的书、该做的题要做好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要调整自己的包括休息呀、饮食啊，这种方面 心情， 对，我觉得这种方面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然后 最重要的是你进考场的那个状态， 哎，对。然后另外啊，还有就是，有的师弟师妹同学们可能是今年第一年考，我们不排除也有二战三战的同学们， 你能别咒大家吗？ 不是， 祝福大家都一次过。 对呀，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年考的这个这同学们啊，他们会成为二战三战， 就是还有， 哎，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前年或者说大前年这个考的啊，对，今年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二战三战，不管大家是一战二战三战，同样都祝大家，祝同学们在今年考研的过程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 祝大家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大学校园里的事儿哈。现在我觉得大学校园可洋气了，孔文，你觉不觉得？ 是。 就是之前我们分享过什么送快递包裹，什么那个机器人的小车，对吧？ 对。 然后就是各种非常洋气的一些新鲜事物都会最先出现在大学校园里边，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咱们的接受度高啊，咱们与时俱进。 对，没错。而且就是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就是也包括信息的发展啊，大学生朋友们的他们的这个思维，我觉得是起码是我觉得比那个时候的我要很开阔，而且广度也很大。 对 啊， 就是很有这个容纳和包容的心，而且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 对，而且也总会出来一些很有灵气儿、很稀奇古怪的一些想法，但看上去呢 又是可行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哈，说这个在武汉的一所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女大学生，她开了一家无人的花店。 无人花店， 这个花店呢？ 首先这个概念， 对，无人花店。 无人花店， 我这个花店呢，一天能赚4000块钱呢，这流水感觉不少啊。然后开店5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枝花都没丢， 一枝花都没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无人花店的一个样子哈，可能大家想象的就是一个特别小资情调的那种花店哈。但是大家一看这图片发现原来就是一个路边摊。 哎，对，其实我们通俗的讲是路边摊啊。跟听友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啊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特别直播节目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张图啊。就是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应该是在宿舍的楼门口， 对， 放着一个，这个不叫小黑板，是小白板。小白板正用彩笔然后写上这个花的价格，旁边呢有三只这个彩色的小桶，小花桶，然后里边放着这个5颜6色的花， 不同的花。 哎，对， 我看它这个就是价目表上面哈，这个花真的是不贵，百合才6块钱一支，玫瑰是10块钱3支，就是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价格。 哎，主打平价。 然后呢，大家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价格了，对吧？我的选择也就是这些，然后我喜欢哪只花，我把钱放下，我拿着花自己走了。 对， 我不需要有人在这看店，省了这个人工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成本。没有一个大学生说我拿了花不给钱的。 对，没错，而且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孩子啊，可能这个就在恋爱当中的啊，这个男孩子可能给女孩子送花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如果女孩子呢，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我还没有男朋友，那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对， 这个上楼的时候给自己买一支这个玫瑰花，给自己带了一天的好心情。 总之是给我们大学校园增加了很多浪漫的气息。 对，没错。 而且这个5个月没丢一枝花这件事情嘛，能感觉到我们大学生现在真的是诚信非常的值得信任啊，就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好这件事情啊。 没错。 在这个 为大学生朋友们点赞。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支付方式啊，不仅有现金，他还放了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个二维码在上面，是非常的非常的接地气哈。 对，没错。哎，你说这个如果在所有的校园当中推广的话可行吗？ 我觉得可行啊。我看好我们的大学生们， 看好大学生们。 而且我觉得在大学里就培养这种送花呀、这种浪漫的调调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可能也不叫勤工俭学啊，就让大家体会一下其实就是当 挣钱， 对，提前一个社会实践吧，让大家体会到以后的工作可能挣钱并不是那么辛苦的， 培养一些商业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培养 很辛苦的， 培养一些商业的头脑。 对对对，没错。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学里包裹的事儿吧。 包裹的事儿。 因为可以想见哈，这个前段时间刚过完这个全民的双十一这校园里的包裹应该也是成山成海的这种量。 对，对，没错。而且最近呢真的是我收到的两个包裹啊，就是这个快递小哥就是以往的时候收到包裹可能还会这个比如说谢谢啊再见啊什么的，大家可能会简单的交流两句。就这个时候他恨不就快递小哥恨不得是给你丢下之后啊，好了我走了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非常的忙，也非常辛苦。 是的， 可以见得今年的这个快递包裹量是有多么的巨大， 有多么的巨大。而且学校里的学生们我觉得也是网购大军啊。这个每年双十一之后可能这个校园里收到的这个包裹的量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那这也会构成一个困扰，一个问题，比如说包裹的分发呀， 对， 或者说快递的递送。但是这个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洋气了， 浙大， 洋气了， 洋气了。 这个说他们成为了这个网红，就是包裹分发方面的网红。怎么回事呢？说去年他们通过承包体育馆轻松应对了20万包裹。那今年呢，浙大再出新招，他们搭了一个包裹别墅，占了2个篮球场，然后校区内呢还实现自动分拨，还有专业的机器人送到宿舍。应该说对比这个清华北大快递扎堆儿校门外摆摊儿，浙大成为了这个 别人眼中的高校。 不能比，不能比。 对，哇，你看他们学校真洋气，就快那个给物流快递建一别墅。好像后头还有好玩的。 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个包裹别墅长什么样吧。 先看看这个包裹别墅的样子。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就是大棚了，然后它主要是这个占地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呢有利于按照不同的区域进行一个分发。 哎，嗯，对。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说它有自动分波功能。 嗯， 来看看洋气的，有传送带。 哎，这个应该是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经常会提到的智能物流。 嗯，智能物流。 对，而且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工。 哎，对对对，没错。 嗯， 而且呢，还有就是它的亮点，亮点在后头啊，就是独门的黑科技机器人送货上门啊。这个机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应该是 看起来是一个白色的，很可爱的， 挺洋气的一个名字，叫菜鸟基普拉斯， 好洋气 啊。对，给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啊网络端的平台上也给大家找出了这张图片，就跟大家简单的形容一下，它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一米见方左右的这样一个啊四轮的一个小车啊。这个小车呢有四个轮子，然后上面呢是一个白色的储物空间啊。它每次呢可以大概运送20个左右的包裹。 嗯， 那么就是它会因为就是有它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也是有收货取货的这个程序，然后到达大学生面前之后，我们可以自动的啊，比如说这个识别，然后 它上面有一些抽屉， 对，有一些抽屉就可以取到自己的包裹。 无人驾驶自动分拨， 对， 洋气了。嗯，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浙大里其实是有很多留学生的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描述，说这个很多留学生哈，这个体验了这次特别洋气的这个包裹别墅自动分拨和这个派件机器人之后，说中国快递太牛了，剁手又好又快。 太牛了， 尤其是剁手又好又快这件事。 哎，对，没错，可以说是啊，对，可以说是今年是浙大的同学们是率先啊体验了这种包括机器人送货上门的黑科技啊，还有智能物流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便利。 嗯 啊，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也会逐渐的走入我们生活当中啊，变成一个非常普及的事情。说不定以后有一天就会有一个机器人小车啊，比如说咣咣咣敲你的门， 嗯， 然后这个时候机器人给你送货上门是件非常洋气的事情。 嗯。说完了这个包裹的分派哈，我们再来说一件校园里的新鲜事儿。 嗯， 哎呀，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大学生们的这个脑子啊，这个脑洞啊，真是无人能敌。 脑洞， 对，这个就说大学校园兴起了跑腿业务，7000个学生来抢单。 哎， 啊，这孔文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总是让宿舍的同学们帮我带个饭呢？ 有， 帮我带个水呀？ 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宿舍里我是岁数最大的，我号称他们的大哥。 你就倚老卖老是吗？ 对。 就让这些小弟们帮你跑腿。 啊，对对，欺负同学们。 嗯， 啊，这个时候呢是这是大学校园里我们刚刚讲到的兴起的这个跑腿的生意。 对，说现在这个校园里边代拿快递啊，这个变成一个业务了。 嗯， 然后帮忙打印资料也是一个业务，修电脑辅导课程也是。同时呢， 哎， 这个业务的这个单价很便宜哈。 嗯，否则 你猜一猜，这个帮忙拿一个快递多少钱？ 我手上现在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 报价单。 报价单啊，有一个报价单，就是代拿快递呢，大概是3元左右啊。 嗯， 根据快递的质量呢，可能会有浮动。 嗯，比咱们一般这个外卖这个送货费还是要便宜的。 哎，对对对对， 啊， 那比如说这个刚刚手上提到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业务啊， 嗯， 比如说这个帮忙打印资料啊，是在10元左右。 嗯 啊，我给大家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叫这个平台的名字叫做丽英啊，就是。 嗯，立应、 啊， 就是说立即我就 哎，对，立刻应答， 对对对， 啊，立刻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 还有比如说这个修电脑课程辅导，大概在10元不等。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同学可能起不来床啊。 嗯， 你给我打电话或者说发微信。 嗯。嗯， 叫我起床啊，叫起床，然后比如说晚上就赶紧不要玩了，赶紧催促我早睡觉。 这听起来好暧昧啊。 好暧昧是吗？ 对呀，啊，说不定叫着叫着就那个叫出了一段奇缘。 啊，叫出了一段奇缘，就是这种， 嗯， 啊叫起床到晚安的这种服务啊。 嗯， 只需要每次1块钱的收费。 嗯，真是不错。说丽应的服务呢几乎囊括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呢很多的同学都开始在这个上面注册了，一开始是被服务者。 嗯， 后来也成了顺便服务他人的人。 哎， 所以就没事就赚点外快呗。 嗯， 然后也给别人提供点便捷呗。 对， 然后还能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对吗？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 嗯， 大家想一想啊。 嗯， 就是我们的快递来了之后， 嗯， 就是谁啊，某些群体， 嗯， 谁会 就是我经常对啊，我觉得好冷啊，不愿意下楼， 对， 啊、好远啊，还得去学校门口拿快递。嗯、我谁哪些群体哪些学生朋友们，我会不愿意自己去拿快递，而且会频繁的使用这项服务。 比如说，就是我们真的是有正事儿的，哎，我在上课， 嗯， 对吧？我在校外实习，我真的不在学校里。嗯、然后呢，我总麻烦宿舍里这些同学，对吧？脸皮又没有，对，孔文欺负小弟。 哎，对对，我欺负同学脸皮这么厚。 对、嗯，那我就不好意思老让这个宿舍的舍友帮我拿，对吧？那我就、嗯、干脆我就3块钱叫一个服务，对吧？嗯、啊，这很放心，然后快递小哥也不用再跑了。 嗯， 啊，确实是很方便。嗯、 我跟你说啊， 嗯， 我分析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说哪些学生群体的朋友们， 嗯， 他们会频繁的叫代拿快递这个服务， 嗯， 是。文科或者说艺术类院系的女同学、 嗯嗯、 想想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啊，文科艺术类的女同学、 嗯、 啊，普遍她们可能会这个比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冬天天冷了，我其实可能我不太想下楼、 嗯、 啊，然后呢她们可能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舞蹈啊什么音乐啊，她、嗯、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这个排练，可能参加到更多的这个演出当中，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男同学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嗯，那我要跟孔文怼一下了。我觉得最需要这种上门服务的是那些学工科和理科的男同学们，因为他们在闲暇的时间总是在打网游，没有时间去拿快递。 如果对，我觉得就是， 哎呀，我这是团战，我来不及了，我叫个服务帮我拿快递吧。 今天晚上要吃鸡是吗？ 对、啊。总之大家都还是有这种非常时刻的，对吧？ 哎，对，没错。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也推荐就是其他的大学吧，能够效仿一下啊、嗯、能够给我们大学同学们都带来这样的一些便利和一些赚零花钱的渠道。 嗯，既赚、嗯、你想啊，既赚钱又健身还能找对象。 嗯一箭三雕， 一箭三雕。 嗯，北京时间来到了7:56，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力982的特别节目。我们也是为了庆祝世界学生日，特别策划的一档全天的这个直播节目。 哎， 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特别扣合今天主题的歌吧。 嗯， 也叫我们， 叫我们。 嗯，然后在这个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就继续回来，然后会迎来我们非常有个性的大学生朋友们。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陌生。 台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我们是青年， 我们是学生， 我们是充满活力的 982。这里是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 那么今天呢，也就是11月17号是世界学生日，那么我们跟你一起共度这个属于莘莘学子的节日。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在7:30到9:30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通过这个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没错啊，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直播的主题，我们呢也就代表着朝气与活力，充满爱心与勇敢精神的广大青年群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来到了三位啊大学生朋友。 好青春呢、 不仅好青春，而且好有力量的感觉。 好有力量。从哪儿看出力量？ 来，我们给他们，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 这个时段杨凯，他是中国地质大学大地社攀攀小队的队长，北京768攀岩教练馆的教练，攀岩馆的教练。他热爱攀岩，在学校以登山队为基础推广攀岩运动，参加过2届全国攀岩锦标赛和2届全国攀岩俱乐部联赛，以及全运会突围赛全国大学生攀岩北区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下个星期呢将去安徽参加2017年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欢迎 杨凯，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啊，李子流，他是中国农业大学前攀岩队的队长，曾经参加2届全国攀岩俱乐部的联赛啊，全运会突围赛，还有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学习攀岩，已经3年多的时间。我们同样也欢迎子流，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个子流看上去不是 像特别擅长攀岩的哈，待会我们来好好的研究一下。 就那家宫是吗？ 对，就是因为就是总觉得攀岩应该比较黑嘛，你看子流多白 啊。接下来还有一位， 接下来还有一 位，还有一位女生啊， 交给我介绍呗。 啊、行，让给你。 对啊，现在坐在我们嘉宾位置的还有一位同学买文静啊，他学习攀岩的时间啊是有一年，全运会突围赛北京队的队员，全国大学生攀岩北区赛难度赛第6名，经常前往野外攀岩，今年6月前往广西阳朔野外攀岩半个月。欢迎文静， 欢迎欢迎 Hello,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三位哈，感觉活力满满。 嗯， 而且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请来大学生特别切合我们的主题， 嗯， 就是能够凸显我们大学生的力量感。这个力量是双关的，对吗？ 对对对， 精神力量还有这个， 还有身体的强壮。 对对对， 嗯，尤其是看到这个文静之后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然后就留着一头披肩的长发， 人男朋友坐在这儿呢啊， 谁呀？不是，这属于八卦，我们以后聊啊。 啊，就是其实这个，我来给大家先剧透一下吧。这个杨凯和文静呢是一对情侣 哦， 他们一起去的这个阳朔， 提前不告诉我。原来、 挖了一个坑给我们。 我以为呢，就是这个，我刚才还特别好奇，因为就是文静，我就刚才就想，我说一个女孩子，然后 才学一年，对吧？ 啊，学习一年，而且去野外攀爬，我说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去的，是吧？或者有一个团队，或者同学们一起去。 嗯， 哦，闹了半天，原来男朋友来了。 我们要不然让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爱上攀岩的。 好， 哎，攀岩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吸引你们，嗯，啊？从这个杨凯开始吧。 先从杨凯开始。嗯， 好。嗯，我是从那个大一开始，大一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有一个户外的社团，它叫地大的登山队。 嗯。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在登山队里训练，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到攀岩。然后在大一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学长啊，也是登山队的，他带我去了一趟野外。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跟他一块儿去攀岩，也是在北京的白河，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攀岩的圣地。 嗯，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杨凯，这个一说起话来感觉特别的羞涩哈，但是我们看看他在户外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嗯， 来让户外的，看看 这是野外的攀岩吗？ 对呀。啊， 来我来看一下， 这个完全是用绳子在吊着是吗？ 对，这是今年6月去广西的时候。 嗯 啊， 还有在室内的这个攀岩哈。 对 啊，这张图是斜了啊。 对， 看看这个腹肌。 对，这个时候网友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给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杨凯啊，看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朋友们觉得可能就像爽说的这个有一些羞涩啊， 嗯， 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不熟悉，但是人家把衣服一脱， 嗯， 我就羞涩了。人家把衣服一脱我就羞涩了。 就是有点那个， 对，就是六块腹肌对一块腹肌。嗯， 你是铁板一块哈。 对， 嗯，这个刚才杨凯也说了，好像跟学长去了一次野外啊，这心就野了，对吧？ 对， 就爱上了攀岩。 嗯， 现在已经我觉得很厉害了啊，马上要去参加这个全国大学生的一个锦标赛。 嗯 嗯， 对。然后觉得就爱上攀岩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呢？怎么会爱上它？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在攀爬的时候， 嗯， 你就全神贯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不像你做其他事， 嗯， 特别容易分心。 嗯 啊，如果你攀岩的时候你分心的话，你就很难达到一个技术的顶峰，就是可能这个动作你就完成不了。 嗯， 你必须要全神贯注啊，一点都不能走神，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嗯，而且就是如果说一旦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失误或者瑕疵的话，那等于是你会掉下来，就等于说从头再来。 对，没错，我就会掉下来。 对，因为我是玩过攀岩的， 哦， 啊，因为这个我对其各种的稀奇古怪的，就是有一些力量感的这种运动啊，或者是什么，我都比较好奇， 想尝试一下。 对对，想尝试一下。所以说攀岩呢，我也是尝试过的。 嗯， 它对这个身体的协调性、技术， 嗯 啊，都是有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要求的。 嗯， 那比如说这个。因为我是室内攀岩啊，就比如说这个到快到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身体，如果说再有一个坡度的话，啊，那你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体能 啊，已经是到达了一个极限、 嗯、 啊。那个时候呢，技术呢，就是在平常的训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那个时候，就像刚才杨凯说的， 嗯、 一定要、 嗯、 啊，比如说集中你的精神，让你的呼吸和你的身体能够尽量的调整下来，然后去迈过那个坎儿，到达这个顶峰。当到达顶峰之后，那有不一样的感觉，长出一口气，然后回过头一看，哇！然后跟下边的这个保护的这个队友说，在下。用绳子系下来之后啊，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爽。 嗯 啊， 哇，有这个体验真是不错，我还没有从来去攀岩过。 对对对，哎，你会 很心向往。 你昨天说要练剑道是吧？ 不能每天在节目里立 flag， 不能总立 flag。 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哈，这个妮妮给我们打招呼说欢迎欢迎，是 欢 迎三位来， 嗯， 也欢迎今天在我们这个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上的小伙伴们，要不跟我们打一波我们吧？ 对，咱们打一波我们 啊， 嗯、 啊， 然后让我们知道大家跟我们在一起， 对，大家跟我们在一起， 度过我们今天共同的这个青年人的节日。 对，没错。 嗯，好，接下来让子流说一说吧，他是中国农业大学前攀岩队的队长。 嗯， 这个你说说吧，你练攀岩怎么还能这么白呀、 啊？啊，攀岩一方面是在室外，另一方面更多的时间是在室内玩。 嗯， 然后说我攀岩的经历吧。 嗯， 就我从小接触过很多运动， 嗯， 就是篮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橄榄球啊、足球啊、排球啊。 你的眼镜掩藏了这一切， 是吗？ 是的， 都接触过。然后到了大一， 嗯， 然后看到了我们学校的攀岩墙，然后就迫不及待的上去尝试一下， 嗯， 然后就登顶了。然后从此有对攀岩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渴望，就是会想着去征服每一条线路。然后我觉得攀岩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嗯 嗯，就是和篮球、足球这种竞技性的项目不一样。就是篮球是一般是5v5嘛， 嗯， 足球是11个人和11个人进行对抗， 嗯， 然后攀岩其实最终是自己跟自己对抗， 嗯， 就是你在爬到一条线路的时候，你是会突破自己手臂的极限去再去做下一个动作，还是突破自己心里的恐惧感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嗯， 还是与自己妥协然后掉了下来，这些，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一个不断的提高，这是我觉得攀岩最吸引我的地方。 嗯 嗯， 真的看不出来，就是这个子流首先是一个运动健将哈， 对，没错， 然后确实是这个心里也很狂野哈，喜欢这种很有刺激感的这种攀岩运动哈。 对， 这个刚刚也是让大家扣了一波我们，这个我看到这个妮妮对吧， 对，妮妮 怨太阳， 怨太阳 胖丽丽 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小花， 嗯， 孟小花同学，嗯， 都跟我们扣了我们 啊，胖丽丽，啊， 还有一位同学说哈喽 带你去旅行， 嗯， Hello 啊， 嗯， 大家现在今天看到的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特别直播节目啊，世界学生日的特别节目， 嗯， 我们， 嗯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在大学时期或者就是现在这个一些新鲜事儿哈， 嗯， 把你们这个做学生的时候最宝贵的一些记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或者是说现在正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好玩的， 嗯， 精彩的有趣的事情， 嗯， 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嗯，接下来孔文到该你采访的人了。 嗯，又把文件交给我了是吧？那个子流在那 啊，在的你也可以问。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嗯。那这样就是文静来说一下，就是从资料上看，你接触攀岩的时间现在还不长。 对对 啊， 对， 那同样是这个问题，攀岩是什么？攀岩里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进行一项这么有挑战的运动？ 嗯，其实最吸引我的是我的男朋友啊。 哇，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掌声。 哎呀，虐狗了虐狗了， 嗯，漂亮。 其实我就是大一的时候加入的是学校的大地社嘛，嗯，社内是有这样的攀岩的活动，就是体验式的，但是当时其实我爬上去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哦， 但是后来是在冬训，就是在我们大一放寒假的时候去了天之峡谷做冬训，然后当时是有野外的大岩壁，但是那个还是比较简单，然后当时就有进行尝试嘛，然后还有我的男朋友当教练啊 洋溢着一脸的幸福。 原来今天早上是来秀恩爱的。 对， 然后那之后就是慢慢就入了攀岩的门儿。 嗯， 我觉得 可能在我的体会来看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虽然攀过岩，但是并不是那么特别专业啊，就是次数也不是特别多啊。在我看来，攀岩这个对于力量的要求，可能对女孩子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对，女孩子、女孩子的绝对力量是比较弱的，但是女孩子在身体的协调性啊、柔韧性啊各方面还是比较相对男孩子来说比较占优势。 嗯， 所以说相对力量其实也不差。 相对力量也不差。 对， 那在心理方面呢，是不是可能比如说比男孩子可能更能沉得住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更快的能够调整自己的心理。 对，而且女孩子我觉得忍受力或者说耐力其实我觉得是挺强的。 挺强的。那你还是就是 坚持。 对，那按照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经历来讲，你还是很推荐很提倡女孩子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是吗？ 对，首先女孩子攀岩很酷。 哇 塞。对，确实很酷。 就是会变成全场的一个焦点，对吧？ 对， 大家都会看你。 因为传统上来讲的话，女孩子似乎就是在攀岩上大家普遍认为好像不及男生，但是女生真正就是全神贯注的去爬线然后去完成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对大家来说哇是很有观赏性的哦。 而且就是女生如果身材好的话，就在攀岩的时候她的这个曲线的展示啊和这个身体姿态的这种美真的是力与美。 对，没错，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 这个哎呀挺后悔的，我这大学的时候都干嘛了，这也没在攀岩社认识个男朋友是吗？ 不是，你应该是这样，我给大家推荐本书。 哎，要不这个杨凯来跟我们说说吧，就是现在这个大学校园里的这个就是攀岩的同学们人数怎么样，然后这个气氛如何呢？ 这个大学攀岩的人数的话总体来说还是不多。对，因为它毕竟还算一个小众项目。但是在北京的话相对全国其他地方可能会发展好一点，因为北京的很多高校它都有这个攀岩的社团。像自留是农大的，地大都有，还有北大、清华、北林很多学校都有这个攀岩的社团，包括他们有这个设施，他们有岩壁人工造的岩壁，然后学校里的学生也就是非常愿意参与到这项运动来。对，可能他们也觉得年轻人就要玩一点比较酷的东西。 玩一点比较酷的东西。 对。所以说整体的话年轻人是比较有兴趣的，但是这个为什么玩的人还是很少呢？就是可能这个大环境吧，可能攀岩这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知道的人还是比较少。比较少。对。当然他们看到了肯定会去尝试的。对。 其实在我看到的比如说这个一些赛事的转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攀岩首先它应该是有难度的不同的级别， 对 吧？对，是不是好像还有一种叫速度攀岩？ 它现在比赛的话一共分三种 啊， 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速度速度 就是两个人一起比谁爬得快。 对，这是观赏性最强的一个项目，它看就是两个人同时爬谁先到顶，可能就是在五六秒六七秒的时间内15米的岩壁一眨眼的情况下就登顶了。所以说非常的有激情。另外一种呢就是难度的话它高度是非常高，一般都在15到20米左右。对，而且它会有一条绳子你爬的时候边爬边把绳子挂进这个岩壁上的这个锁快挂里面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说它是一项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然后另外一种是抱石也叫做攀石，是我们在一个非常低矮的一个岩壁上进行的一项运动一般是不高于5米的一般是不高于5米的，它的观赏性是非常强的，而且会考验到这个攀爬者的体能技巧都是比较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尤其是技巧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美观性非常强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就是大概在5米的高度，那是怎么爬？是上边爬了之后横着爬，是这意思吗？ 没有，就是抱石我们讲的3到5米是基于我们抱石的时候不会带任何保护，我们唯一的保护是抱石墙下面的软垫子 啊， 就区别于难度和速度，我们是用绳子来保护自己的。然后抱石它的形式就是每一条线路只会有7到10个动作，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所以说不需要太高，但是在这7到10个动作之间就足以让攀爬者得到自己的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现，并且让观赏者能够很好有一个很好的观赏性。 子刘是中国农业大学前攀岩队队长哈，那他自己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比赛，是不是你在你们这个攀岩队里就不仅是一个领导，而且这个攀岩的成绩也是一流？ 对，可以这样 没事，你可以很自信的说， 没关系，对对对。 然后说说你们这个农大的攀岩队的这个规模吧，和大家的这个情况 啊。就我觉得吧，现在各高校的发展都还不太好，就提供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年初的时候会招攀岩队，大概会招100个人，就半年之后可能就只剩下10几个，然后一年之后留下了正式队员可能只有几个或者是10个左右，然后所以说每次招人员的基数还是挺多，但是人员流失的情况特别严重。 你觉得流失主要是为什么呢？太难了。 我觉得有2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可能这些小队员本来就只是想来试试，并不是真的喜欢攀岩，所以说慢慢就退出了。第二个是我觉得可以从攀岩队自身的一个管理来看，就因为攀岩这项运动需要，它是一项体育运动，所以说需要你一定的时间去注入的。所以说，但是攀岩队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学生社团，所以说就不太好进行强制性的训练，所以说在这种强制与自由的协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导致很多人员的流失。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还是规模所限，所以说攀岩队就只有一个。一般学校的攀岩队就只有一个正队长、副队长，就没有一个很完善的，比如说教练组啊、办公室啊，然后 你还想弄什么工会妇联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心理辅导啊、外联啊等等，然后这些就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所以说显得稍微 单薄一点， 对，单薄了一点。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北大里是有一块攀岩墙的啊， 对， 但是有这种攀岩墙的学校并不多。我想知道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北京的大学吧啊，这个设施怎么样，配套的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地方去参与这项运动？ 有，那个从各高校来讲硬件设施应该是很不错的。有大的攀岩墙，就是15米上的大岩壁，对，有农大、地大、北大、清华有没有来着？ 都在这儿了。 啊，清华有一个好像9米的吧。然后其他学校像北林啊、北大还有一个抱石馆，北林有个抱石墙。然后北航、北语等等，就有攀岩墙的高校可能有10几所。然后另外特别值得说的是，现在社会上的攀岩馆就增长得非常迅速，就前10年可能北京的攀岩馆只有5、6家，但是在近半年就又新开了一倍的数量，所以说现在高校的攀岩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软件方面就差了很多。 那就得靠你们了。 对， 而且其实我在比如说一些攀岩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啊，很小很小，就是3、4岁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参与到了这项运动当中。 是吗？ 对， 然后带着很好的保护。哇，家长们心可真大呢。我们来问问这个唯一的女同学哈，因为哎呀，我真的觉得攀岩的女生特别的酷哈。那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如说你是地大的对吧，地大里女生的比例高吗？这个攀岩队 不高，我们平常一起训练的女生只有我一个人。 哦，你是独苗苗呀。 还是比较，因为女生的话，因为攀岩这项运动本身来讲不是特别普及，所以就很正常的来讲，女生参与度就会比较低。对， 挺难的， 对， 但也是号召一下，就是真的女生现在可以从事的运动啊，我觉得和男生没有什么区别， 对 吧？包括你看这个去年的那个电影，今年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叫那个摔跤吧爸爸，对吧？这也是女生摔跤，对吧？我相信咱们的这个女生应该说是会非常灵活的，而且是其实攀岩需要心思缜密，这挺适合女生的一项运动。 对，如果说如果说文静啊想介绍比如说更多的女同学来加入这个攀岩队，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去介绍攀岩这项运动？在攀岩当中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其实首先的话，首先身材要合适， 身材要合适， 对吧？你肯定不能特别重，因为这样的话对手臂的力量要求特别高，也很难爬出乐趣感。我会建议他们先去尝试一下嘛，就是说先体验一些最基础的，然后看一看是否有兴趣继续再爬下去。然后之后的话肯定要进行一些训练，然后包括耐力训练啊，力量训练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 我觉得你需要给他们一个承诺，你来我们这儿攀岩，我负责给你们找男朋友。 好的，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攀岩的这个大学生活哈。我们现在来放一个片花，然后马上我们会接近一个连线。 1946年11月17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11月17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现在呢马上要接近一个连线啊，连线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力982场外的一个小记者，我们来看一看他现在是在哪儿呢？应该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哈。我们现在跟这个王清纯同学做一个视频的连线。 我们现在尝试用， 好，已经接通了。清纯，能看到吗？然后现在先给你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情况哈，这是我孔文，然后今天我们大屏幕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照片，然后现在直播间里呢有我们的三个很青春的年轻的小伙伴，他们来自地质大学还有农业大学，是攀岩队的小伙伴。好，现在把时间交给你，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以大学之名创立的学校。我们在这里呢找到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来让他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卫元，来自马来西亚，然后现在就读光华管理学院。 那么你来中国多久了呢？ 大概两年又两个月吧。 两年那挺久了，那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刚来到的时候。 第一印象吗？就感觉生活很便利，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出门就骑个电动啊，搭个地铁啊，什么都行，就然后要买什么东西就可以网上购物啊，有淘宝、京东，特别方便。 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留学生活中，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觉得中国给我的整体印象跟在马来西亚完全不同吧，就中国人的思想啊、层面啊，就和大家交流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的。 好，那我们今天是世界青年日嘛，那么你对我们的同龄的青年人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想要祝愿全天下的大学生学业有成，然后好好珍惜大学的生活。 好，谢谢。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现在呢学生们都在上课，所以就是这样。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

还可以在我们的老粉丝的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今天小伙伴们跟我们一起过节了、啊、 一起过节了， 这个我们青春满满的这个活力满满的来过节、嗯、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时段呢是有三位特别有力量感的嘉宾，也是大学生，他们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杨凯， 对，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前攀岩队的队长李子流，以及这个 以及李子流的女朋友麦文静。 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赶紧来问一问哈、嗯，这个三位，这个攀岩对你们的生活，对你们大学生活来说带来了哪些变化啊？从这个杨凯开始说吧。 嗯，攀岩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项运动。 嗯， 我以前在刚入大学的时候，我加了很多社团。 嗯， 所以说我的这个社团经历是很丰富的。 嗯， 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前还玩过滑板、轮滑， 嗯， 还有经常出去徒步。但是后来我接触到攀岩，然后就主要就把我的时间就放在了攀岩这方面。 嗯， 可能因为觉得其他东西都没这个好玩，然后就玩这一个就够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然后攀岩的话，最大的改变的话，应该就是身材的改变了。 哦、 对，攀岩可以让一个人的身材变得更加的， 变得有八块腹肌。 对，对，然后其他的话，攀岩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让我女朋友对吧？ 行，不用说了，这茬恩爱秀太多了。 对，让我女朋友这个。跟我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嗯，说得好，说得好。好，我们来问问子流吧。 子流 啊、嗯，我觉得子流肯定收获更多。嗯 啊，对，就是其实攀岩给所有攀岩者共通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会迎难而上。 嗯， 因为攀岩的每一条线路其实就可以看作一个难题，然后你通过不断的去寻找方法去解决这个难题，然后这个用到生活中，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然后这是一个共通的改变。然后在身材方面，刚才杨凯也提到，我举一个很励志的例子，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队员160斤， 哦， 一年不到减到了120， 嗯 啊，这是很厉害的，就是攀岩能给你身材上带来很多变化。就我现在认识的攀岩过一段时间的男生里面，腹肌没有低于6块的。 嗯 嗯，然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有两个，第一个是带给我很多自信。 嗯， 就是攀岩怎么说，就是你当你认真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这个是自信的来源。然后第二个是攀岩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玩嘛，然后还会涉及到带领小朋友，比如说我就当过攀岩队队长，然后在大二的时候当了，然后大三的时候也相当于变相的指导着大一大二的训练，所以说对自己的责任心的锻炼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 这是我最大的两个收获吧。 有了战胜一切的信心，提升了领导力， 嗯， 确实不错。 对，文静，文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的话，我是觉得攀岩在生活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平常的话忙于学业做功课各种各样的烦心的事儿， 嗯， 就是但是进入攀岩之后像是进入另一个新世界一样，烦恼什么的其实都已经不在脑海里了，想的就是很纯粹很简单的一种攀爬的活动，就像大家会去跑步，会去做各种各样其他运动一样，去解压，去放松，去锻炼一样。对，所以说攀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嗯，同时呢，我还通过攀岩交到了男朋友。 今天我们不许拿这个切文静。 没有，很甜，很甜。 对，确实 是 很甜。 我们 是 很羡慕，对。 嗯 啊，好吧，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们非常精彩的大学里的攀岩的生活。 嗯， 那如果让你们为攀岩代言的话啊，你们会怎么样为攀岩做广告呢？就是号召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来，我们再每人一句话好吗？ 对，嗯，为我们的这项运动我们打一下call。 嗯，杨凯， 嗯， 不要觉得攀岩难啊、没有尝试就没有新的开始。 哦，酷， 好， 嗯。啊，攀岩现在已经加入奥运会了，想去奥运会参加攀岩比赛吗？那就尝试，那就努力的尝试吧。 漂亮， 这个诱饵不错。 文静， 想交一个帅帅的男朋友吗？想做一个酷酷的女生吗？那么就来攀岩吧。 太棒了， 太棒 了， 太棒了啊！ 感谢杨凯、子流还有文静哈，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 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坚持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对你们的人生产生更积极的、更大的变化和影响。 对，没错。 嗯，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今天是世界学生日，也同样祝你们节日快乐。 嗯， 谢谢，谢谢， 感谢三位。那我马上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个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片花。 1946年11月17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11月17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再接进来一个连线哈。 嗯， 我们连线的呢是非常远的一个大学生哈，他叫 Emily， 来自这个加拿大多伦多。我们现在已经接通了，来 Emily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这是我们直播间的情况，我和孔文。 Emily 你好。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是活力满满的大学生朋友啊。来 Emily 跟我们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你那边现在是几点呢？ 我现在这边是加拿大时间7:41，北京时间应该是8:40，早晨的8:40。 嗯， 然后我现在在多伦多，在安省多伦多，然后在多大的那个，我们的 Minlab 里面。 嗯，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就是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吧。感觉你的生活挺丰富的，昨天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 我感觉吧，在这边，就是大家都挺认真学习的，就是大家可能对留学生就是有一个普通的印象，觉得留学生都是应该什么，开着豪车呀，买着豪包呀什么的。但是其实身边就是往往有很多朋友，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上进，就是明明，觉得他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反而就是，大家都还是很努力。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我是工程系的嘛，然后就是感觉压力也非常的大。但是就是感觉就是生活中还是要就是该学习学习，该玩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玩，适当的给自己找一些就是可以放松压力，可以叫什么放松心情的课余活动也是蛮好的，比如说参加什么社团呀，然后在课余时间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出去go hiking， 就是去徒步或者是去拍拍照片也是蛮好的选择。 嗯，我问一个问题哈，想家吗？ 讲真，我来多伦多的第一年是真心的特别想家，就是寒假只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还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想回国，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最后我妈第一次还是没有同意。但是就是在这边时间久了，就是感觉貌似就是到了大学这个时间，然后平时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课业工作要做呀，然后说起想家，其实想是蛮想的，但是就是比起想家更想就是好好学习感觉。 今天是今天是世界学生日、 就是、 啊，有没有想对国内的同龄人青年人想说的祝福？ 有，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拼一把。 就是不然真的不知道自己就是真的不然不知道自己真的会做到有做到什么程度。嗯，就是因为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申请专业的时候，嗯，别人也都给我说过，就是说这个专业会非常的辛苦呀，就是包括嗯大学就是会很累啊之类的话，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花四年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嗯嗯，好的。 好，艾米丽说的非常好。今天是世界学生日，是你的节日，也是你周围所有的小伙伴的节日。我们把这一份从北京啊建外大街14号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份祝福传递给你，也传递给你周围所有的同学，祝你们节日快乐。 嗯，祝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谢谢。 嗯，好的，拜拜。 嗯。好，拜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 哎、我们 哈，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来新人了。 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新人了。 嗯，这个孔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哎，苗德阳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嗯，他是这个。 你是一个很难念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社团哈，要不让德阳来自己说一下吧。 好的，然后这个社团的名字呢叫做 ISAC。 嗯， 然后呢、啊、他是这个社团的主席，这个社团呢是致力于跨文化的国际交流，他们是海外志愿者的实习项目。那么德阳呢其实曾在两个月里面试了来自14个国家的70多名志愿者，然后把他们介绍到中国的一些志愿者组织里来服务这个中国的一些志愿项目。同时呢他还在学校里组织青年论坛，邀请了7个公司的 CEO 还有煎饼侠的电影编剧，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成长。 哎，在做主席的一年呢，把自己的团队啊，也是带到了一个飞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得到了全国的一致好评啊。然后德阳呢也非常热爱的旅行，他去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和非洲的16个国家，曾经在专业队啊，而且还训练过7年的足球，是有一个足球梦啊。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对他的个人性格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嗯， 他也不后悔，并且感激这段经历。 嗯，来，德阳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然后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然后我叫苗德阳，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然后学英语翻译专业。 怪不得学英语翻译专业，所以才会做这个跨文化交流的这个公益项目、啊。 对。 刚刚看到你的履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太不简单了，大学4年能做那么多事儿呢。 对， 这个先说说你的这个社团吧。 好的 ，IC 对吧？是你自己成立的吗？ 不是的，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在1948年成立、然后在北京包括全国很多学校都是设有支持团队。然后上大学以后呢，然后本来是非常喜欢旅行嘛，然后通过这个社团去做了一次海外志愿者，去到了非洲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回来以后呢，就觉得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社团的文化以及这个社团的组织愿景，于是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然后你就在学校里是吧？ 对， 开始就是更好的推广这个社团的一些理念。 对。 刚刚说到说你在两个月里面试了来自14个国家的70多名志愿者 啊，这个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大一下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这个社团的一名新的成员，当时要在北京去开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活动，之后就把这个项目泼到了网上，之后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70多名海外志愿者然后过来报名。之后报名的过程中呢，然后我被分配到的任务呢就是去面试。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一个大一刚上大一的一名新生、然后就有这样去面试别人的机会， 而且是面试外国人。 对，然后感觉最开始特别紧张，到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如何去面试，也知道了说作为一个面试官想听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然后让我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到最后看到我自己面试自己筛选的最后6个国外的志愿者真正的来到中国，体验到了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展开了自己的志愿活动，然后感觉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也是因此然后我就在这个社团留了下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德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非洲哈，总之他抱起来的是一个这个非洲的小男孩哈， 好像也是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张照片吧。 嗯，好的。然后这张照片其实可能我会珍藏一辈子的一张照片。 嗯， 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是我当时大一的寒假的时候，然后并没有在北京过春节，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塞内加尔。在我去之前呢，其实我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我就觉得想经历一些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国家以后，我发现我住的地方还是比较贫穷的，所以说，然后尤其是到了一些村子里面，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白，也不能说白色皮肤吧，这样 亚洲人， 亚洲人，对，然后他们会非常的对我有非常大的兴趣，然后走在大街上会跟我握手，跟我合影，跟我拍照。然后这个照片的这个小朋友呢，是我当时住家的小朋友。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人。然后当时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在他们家生活，我会说英语和中文。他们呢只会说法语和当地的一种语言叫沃洛夫语。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每天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小朋友每次当我做完项目回家以后，他就会抬着头睁大眼睛冲我乌拉拉拉说一堆我听不懂的，我就跟他去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我马上要走的时候，我当时背上了行李，然后马上就要离开了，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白着脸然后哭着跑过来了。我当时以为他是摔跤了，然后过来跟我说求安慰。然后后来他妈妈跟我说，他不想让你离开，他故意把脸弄成白色，为了表达我们是同样的肤色。我当时听完这句话以后，我戴着墨镜，然后眼泪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也真的让我去认识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国籍，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像什么样的肤色，只要我们说心与心去交流去沟通，就是我们都是共通的。 哎呀，我能感觉到，就是德阳说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眼睛也有一点潮湿了。 对，还能够感觉到德阳心中的那种感动。 而且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挺动容的，真的就是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这样的一个小非洲小男孩哈，会用这个白面粉把自己弄成亚洲人的样子，说希望跟这个我们的德阳能交一个朋友， 对 吧？对， 没错， 舍不得 他离开。 特别能体现我们这个友谊和跨国的这种联系，对吧？ 对对对。 德阳的这个经历里，除了这个志愿活动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历，他也在校园里帮助这个同龄人们成长。要不说说这块吧。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下。 这个呢主要是在SI 这个社团内做的事情。然后SI 这个社团主要是它的愿景呢是世界和平和激发人类潜能。然后主要是在社团希望说培养大学生的青年领导力，也跟今天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学生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对，然后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主要就是分为四个产品。然后包括说把中国的学生送到国外去做海外实习或者是海外志愿者，然后把国外的学生引到国内，然后去来做一些实习项目甚至是一些志愿项目，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然后来培养说我们青年学生的领导力。在SI中呢，青年学生的领导力分为四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呢是国际化的视野，第二个部分呢是自我认知，第三个部分呢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影响和激励他人。对，然后中间做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在这个社团去工作，有很多时候还是挺忙的，有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的心累。但是我很感谢自己，可以说去坚持下来，然后走到现在这一步，然后感觉自己在这四年非常的值得，也非常收获很大，有很多的成长。对。 古文，你听到这个德阳的表达，你觉不觉得他的领导力真的是一级棒呢？ 对，而且其实我刚才就想问德阳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没问的时候他就已经回答出来，我说这个社团里其实都包括一些什么内容，他说比如说包括领导力的培训的方方面面的，一共说了四个方面， 激励大学生的潜能， 激励大学生的潜能， 对对对， 了熟于心的感觉， 了熟于心，非常有逻辑。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前途不可限量啊。 对，等会儿我先那个，就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具体的我们聊的更多关于足球的话题啊。就是 谁给你设置这把 就是因为德阳提到了， 是的是的，我们都会聊到。 你年纪足球踢什么位置的？ 我足球最开始的时候踢边后卫，后来被改成前腰了。 那边前腰啊，我说呢，就是需要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德阳刚刚说了，他在这个 IZ 组织里就是进行了一些跨国的这种交流，还在学校里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活动和的组织哈。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因为之前我和孔文也采访过一个这种从国外到国内来做志愿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主人公， 叫 王赛。 王赛。 然后那个特别想问问，就是德阳， 为什么会专注于志愿活动这一块？然后你在这四年的经历中，你对志愿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然后首先说转变吧，然后从转变我们引出到看法，然后在转变方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不觉得说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可能做的一个项目真正的能够说去对这个社会造出什么样的积极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的力量是比较渺小的，然后但是后来之后跟很多其他学校，然后包括其他城市的SA 成员，然后去聊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一个学校一个人做了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去把外国的朋友然后引到中国来，去给山区的孩子们或者给一些孩子一些社区去带来一些更国际化的视野，甚至是一些英语的纯英语的交流，可能我们改变的是这些人，而其他人呢改变的是另外一群人，我们这样不同的小的力量去聚到一起，我相信是会创造出很多积极正能量，积极的对，然后影响，这个是我对这个观念的改变，然后后来对他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在于说可以说去让大家更能够更好的说去有这样一个世界公民的意识。我记得之前在尼泊尔开会的时候，然后去跟一个巴西的一个小哥哥在聊天，然后他当时也是在做这个项目，他会把很多的国际的学生然后去带到巴西，然后在巴西去做公益项目，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巴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跟我说一提到巴西，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一提到巴西想到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负面的新闻， 足球， 对，然后之后但是等到真正的说人们到了巴西，会发现巴西不是他们想象的样子，巴西有它的文化，有它的魅力，有它的美，他希望说让更多的人说去消除这种偏见，去了解到真正的巴西是什么，这个点是非常打动我的，也是我非常希望说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对对对， 把中国介绍给各种不同肤色的小伙伴， 对对对， 对，刚才德阳讲到了他在非洲的时候和那个就是脸上抹满面粉的那个小男孩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么其实就是外国的志愿者来到我们国家之后，他们在我们国内在你身边会发生一些和你一样的类似感动的事情吗？ 会的，我想想，其实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举一个上一个寒假吧，上一个寒假发生的事情吧，上一个寒假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有一个摩洛哥的女孩，然后她当时在国内给他们找的第一个寄宿家庭，然后其实由于一些文化的差异，然后闹得有一些不太愉快，后来之后我就让他去到我家来住，然后当时我们和他一起说去跟他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包括说这样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并且带他去了一些地方去玩，然后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这样的事情，然后经常会带我们一起去吃饭，去吃中国的特色美食，然后走的时候之后他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跟我父母关系也都搞得非常的好，然后之后他跟我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谢谢你让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也谢谢你让我爱上了中国，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很值得， 对对对， 非常棒。 摩洛哥这个国家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 对，没错，也是 非洲的一个国家，对吧？ 对的，非洲， 很远， 对对， 北非，对 对， 然后那边的亚洲人都很少，对吧？能够给这样的一个小伙伴啊传递中国文化，我觉得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的对的， 觉得很佩服德阳，做这么多的事情，很有能量的一个小宇宙呢。 其实你听德阳说话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出来啊，首先是条理性非常的强， 是的， 第二就感觉就特别有冲劲儿，就好像就是比如说他喜爱的运动这个足球一样，当你一上场之后我就可能准备要去拼搏，准备去得分，这样一个状态， 那德阳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啊，除了做志愿者，在学校里呢也组织了很多特别大牌的活动啊，然后他还去了很多地方去旅行，然后刚才还说去尼泊尔开会，真是让人很羡慕呢。 对， 不过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7，马上要58了，我们进一段小的一段音乐，然后呢在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片花之后和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德阳分享他非常丰富和精彩的大学生活。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们。 那么今天11月17号是世界学生日，我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的节日。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这两个收听的渠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过节啦。 没错，在这儿呢再次祝所有的学生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也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这个活力满满，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啊。 那今天我和孔文的这个行头啊， 我们的行头啊，我们的行头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离今年的考研考研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 是的， 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都在进入冲刺阶段啊，我们也祝大家在考研的过程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对， 当然说考研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 对，它这个 过了 有好几道关卡。 过了初试之后啊，还得有复试。 是的， 对， 然后复试一般就是面试。 复试就是面试， 大家会更紧张， 更紧张， 尤其是紧张自己怎么打扮， 怎么打扮啊？就是我们刚才比如说初试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不讲吃不讲穿，我们只讲效率，我们只讲学习， 是的， 对吧？但是到了复试的时候，那可就不一样了。到时候我们可得好好的把自己给打扮打扮， 是展现我们精神风貌的时候， 展现精神风貌的时候。而且就是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个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点，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给面试官给老师的第一印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这个孔文，你复试的时候是怎么穿的呀？ 我复试的时候啊，我复试的时候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过多的初心啊，当然说需要一个基本的庄重，然后对老师对考试的一个尊重。我觉得男孩子呢，比如说穿上一个衬衫啊，然后一条这个普通的这个休闲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打扮。那么女孩子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其实穿一个 T 恤，一条牛仔裤，或者穿一条这个长裙，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我当时复试的时候也是穿了一个白衬衫，配了一个背带裙，真的是特别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装束。 没错， 可能也说的对，可能不需要特别的出彩，但是需要你穿好品质的这个基本款。 没错啊， 那我们就推荐给大家这个。 对，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上有一个二维码，也是今天我们在直播特别节目的时候， 我们主持人， 我们主持人身上穿的这件，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叫品质很好的基本款，对吧？ 零度衬衫， 零度轻奢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要准备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如说接下来你要面试了，你要去复试了，你真的需要一件好品质的基本款的衬衫。 没错， 可以关注我们零度轻奢的这个总店哈。好，那今天的这个板块呢，我们是迎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四的同学，叫苗德阳。刚刚我们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小故事， 对， 觉得他、这个、 社团的故事， 对对对，生活太精彩了，太能了， 对，太能了啊！既然刚才这个德阳讲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摩洛哥啊学生跟他之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而且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也有嘉宾来过，作为摩洛哥呢是一个旅游休闲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目的地，也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过分享。那聊到这儿的话，既然德阳去过那么多的国家，那我们就来聊聊德阳旅行的事儿。 聊聊。 好的。 德阳去过多少个国家？ 现在目前为止去过16个国家。 16个国家 啊，对， 不少了。 对 啊，挺多。 非常喜欢旅行。 主要是他这16个国家不是像这个咱们这样，就是都是集中在东南亚、日韩一带。 对，或者说就是我这个要休个假，什么去个哪儿什么。 对，就是各种海岛都集中在那一片儿。 啊，就是 人家是好几大洲是吧，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非洲。 对，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尤其是这个关于大家出游啊旅行行业的一个调查，就是大家不仅仅是过去比如说我报一团什么我去海岛什么去度个假啊，就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偏向于我选择一个地儿两个地儿，就那些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哪儿是好景点我不去，我偏向一些深度的体验游，德阳这些事儿，对，错峰，而德阳就是这么干的。 德阳也是喜欢住在当地的民宿里，对吧？ 对的对的。 你旅行有一些什么心得或者说你的原则吗？ 先说心得吧。心得的时候最大的心得其实是我在非洲的时候，然后去体会到的。 的。然后当时自己一个人去到非洲嘛，然后塞内加尔它的一个首都叫达喀尔，然后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我刚去的前一周吧，说实话去了就想回来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应，从吃啊穿住行。 塞内加尔， 对对对， 是太穷了，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说当地的一些文化上的差异，让我有一些不适应，然后包括说当地的城市，甚至在最繁华的市中心，让我去看周边的楼房啊什么的，我也会文化上的差异，让我有一些不适应，然后包括说当地的城市，甚至在最繁华的市中心，让我去看周边的楼房啊什么的，我也会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应， 感觉有点凄惨。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是第一周的时候。但后来慢慢的跟当地人去有更深入的接触，然后包括说跟对当地的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说去浏览，然后让我发现我真的会慢慢的去爱上一个城市。然后首先爱上这座城市的就是它每天都不一样的天空，它的天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第二个呢，爱上它的是我当时跟两个非洲的当地人，我们三个人租了三辆摩托车，然后穿过沙漠，然后来到了一片当地人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片海域，然后在那片海域呢，我们就沿着海岸线闭着眼睛把那个油门开到底，一直往前冲。左边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右边是滚滚而来的海浪。然后那种感觉就让我自己脑中就有四个字，叫做何能何德。就这样一个世界级非常，我觉得是可以称得上世界级的这样一片海滩。我何能何德，可以说我自己说去占有它，自己一个人开着摩托车，不用去管别人，没有那么多的人。这是让我觉得第一大的心得。第二个心得是让我觉得只有当你出去走一走，你才会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才会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没有见过的。我觉得作为对于我来说，我的世界观就在于说，我觉得作为现在这个年纪就应该去经历一些经历更多的事情吧。当时我记得还是举在非洲的例子吧。当时在塞内加尔的时候，来到了一片湖。这片湖泊它是粉红色的。然后当时看到它觉得非常的美丽。但是更神奇的是，当地人跟我说你把衣服脱了下去。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穿泳衣泳裤，但也就是把上衣脱了之后下去，我发现人在上面是会浮起来的，因为它的含盐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是粉色的。然后我当时就一个人在湖水正中央，然后它就浮着，我就飘在那里，然后就让我感觉真的是走出去之后会发现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 刚才是感觉何能何德，这个时候感觉何德何能。 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让我觉得更加懂得珍惜。其实走过了这么多的国家，去过了发达国家，也去了发展中的国家，但是说实话，说心里话，真的还是中国好。真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在这样的首都的这样一个城市，我们真的是幸福的。其实在我去过这些，甚至在大一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我当时会抱怨说我们的学校大一大二的时候离市区太远了，抱怨说宿舍我不喜欢，抱怨食堂的饭难吃。但是真正的去过了这些地方以后，我发现我是幸福的，我没有资格去抱怨。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是不如我们的，他们依然非常热爱着生活，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生活，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呢？这是第三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让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一件事情，是我非常喜欢那天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我很喜欢在路上的自己。什么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我当时看完之后觉得挺受触动的，但真的走在路上以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在路上坐在船上，坐在飞机上，然后坐在车上，然后望着窗外的风景，望着窗外的人，然后去思考一些事情。我感觉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事情都是在路上去思考出来的。我还喜欢一个人上路，非常喜欢一个人去玩， 独自旅行。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能说去让你更好的说去跟当地人去交流，去融入当地。如果几个朋友一起，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起自嗨，然后三个人一起玩啊，然后但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更能让你说去踏下心来说去融入当地，去认识当地，了解当地。 听德阳说这段话，真的觉得他挺成熟的。 对对对，没错。德阳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比如说拍下一些影像的东西，还有照片啊，回来之后和朋友或者说一些场合跟大家会更多的去分享这些东西吗？ 会的，会的。其实 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主要靠自拍杆啊？ 对，我特别喜欢拿着单反去拍别人。对，然后我特别喜欢发朋友圈，然后我朋友圈可以看到我朋友圈特别特别多，很难翻到底那种，特别频在朋友圈里面。然后之后还有就是从很多国家回来以后，很多学校会请我去做分享，然后会去到北京的很多很多学校去做分享。然后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之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播音主持，一直想成为主持人。对， 是吗？欢迎你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加入我们 然后所以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受到关注的人，然后非常喜欢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然后所以说当时很多学校请我去做分享，之后在台上说去讲着我自己的故事，看见台下人就是的眼神，然后让我觉得会很舒服，然后也很 会很有存在感。 对对对，而且 那是人生中一个很闪亮的时刻。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然后第二就是把很多自己在外面看到的、知道的、想到的说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有一些共同的思考，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特别就是特别特别想表扬一下德阳，就是这种他就是他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他很敢于去表达。 没错， 可能有一些小同学，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还是说我喜欢去剖我的生活，喜欢受到别人的关注，但他可能不太敢就是这样把他说出来啊，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呀，然后就是有点羞涩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德阳真的特别自信，他这种阳光是从内心深处往外散射出来的这种感觉。 没错，而且这种散射出来的感觉是能够感染到其他人的，起码我现在就咱们两个来讲我离德阳的位置可能更近一些，我是受到了德阳的感染。 我也受到了。 谢谢。 觉得现在年轻人真了不起。然后刚德阳也说了，说这个心灵和身体要有一个在路上哈，他也说了他自己也有去这个其他学校分享过，那我知道德阳也有在校内这个就找来很多大咖帮助同学们成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在校内做了两件事情让我特别的骄傲吧。然后第一件事情是当时埃塞然后中国大陆区和百事果缤纷这样的一个公司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当时我们去点的主题是525的心理健康日。然后于是我们在全国有三所高校说去把这个活动进行落到实地实操。然后当时在北航，然后我接下来这个活动，然后在我们的学校办了一个525的心理健康日。然后当时前后准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我们当时甚至做了很多的展板呀，让大家把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贴到上面。请来了当我们学校的电视台呀，然后包括说去拍了很多东西，后来抛到网上，抛到微博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明星然后进行转发，当时的曝光量非常非常大。 是吗？ 对，然后去上到了微博的热搜榜，然后我觉得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当时办的那个青年商业论坛。 青年商业论坛。 对对对，青年商业论坛，那个是我加入到埃塞以后第一次教我做人的一个经历。我是一个非常有一点自负的人，我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很难，但是那个时候我刚从新成员变到了一个小的团队的一个小的 leader， 一个小的领导，对，然后之后就交给我这样一个任务，说让我去办一场青年商业论坛。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挺虚的，挺遥远的，不知道说青年商业论坛到底要干嘛。后来就开始说分析，说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活动，主题可以是哪些，然后从前到后慢慢落到把这个东西落定下来以后，然后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那也是我组建的第一支当时最大的一个团队，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去忙这件事情了。然后遇到好多比较难的事情，我记得第一个事情就是请嘉宾，当时在北京跑来跑去，然后去到很多很多的公司，然后去跟他们的 CFO CEO HR 去见面，然后吃到很多闭门羹。其实然后不过后来让我很骄傲的就是请到了七个公司的 CEO， 然后当时还通过一些关系请到了煎饼侠的编剧李尚龙。对，我觉得特别厉害，他当时讲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再后来的话， 第二个难的事情就是拉赞助。 嗯， 因为我当时在的部门叫做商务拓展部， 嗯， 主要是去和一些外面的资源呀、外面的公司说去建起来连对接，然后包括说拉赞助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但当我当时其实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我和两个小姑娘，然后我们三个人说去负责这件事情，嗯，因为当时让他们两个去负责这件事情，发现对于两个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累的， 嗯，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跑来跑去，然后但后来跑了好久好久之后还是没有说拉到赞助，然后就有点想放弃了， 嗯， 但我特别感谢那个时候，也特别感谢我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喜欢放弃什么东西， 嗯， 所以说我当时又自己一个人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从去刷楼我们讲，嗯，然后刷完之后在我记得很清楚，在活动开始的前一周， 什么叫刷楼啊？ 就是我会去公司一个一个去敲门， 就挨个， 就比如到中关村那些， 对对对， 创业公司去找他们的 leader， 对对对对对， 刷楼。 对， 真不容易。 嗯，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清楚，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因为他公司一般五六点、四五点就要关门了嘛。 嗯。 然后在四点半的时候，我进了一家公司。 嗯。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拉到我人生第一笔最大的赞助，当时拉了20000块钱，让我特别开心。 嗯。 然后后来那个活动真正的办下来以后， 嗯， 我觉得我会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嗯， 很有成就感。 对，但我还真没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当时办完以后，我特别的平静，然后我就回学校， 嗯， 然后从晚上8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我感觉真的特别累，然后慢慢其实过了好久好久我才开始缓过劲儿来， 嗯， 然后还觉得心里还空落落的，一直忙的事情忙完了， 就有一件你非常在意的事情终于完成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人就会彻底的放松下来， 对对对， 嗯， 所以从这个也能看出来之前对这件事情所有的筹备， 嗯， 各个方面的准备，也能看出来德阳的他的投入和专注， 嗯，他的责任感。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这个走红毯的照片好吧，让德阳给我们说一说，哇，这感觉都是这个知识精英呢， 对，感觉很高大上的感觉， 嗯， 啊，这个是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然后这个是我的主席团，我现在是， 嗯， 对，北航 SI， 对，那是主席。 嗯，好像这个题目叫颁奖之夜是吗？ 啊 ，Wedding Night。 嗯， 然后这个 荣耀之夜。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去开这个年会，然后在这样， 嗯， 那天晚上，然后我们去有一个颁奖典礼， 嗯， 然后穿着正装出席， 嗯， 然后我们几个主席团一起， 嗯， 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但是我之所以想分享这张照片，其实是因为在埃塞给了我这样一个体验，是很多人没有过的体验， 嗯， 在于说有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群人， 嗯， 每天在一起酸甜苦辣， 嗯，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一起一年， 嗯， 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 嗯， 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 嗯， 这种体验是我觉得在我大学生活中非常感激的一段经历。 嗯， 就这种团队的感觉其实特别容易在大学中产生， 对， 这种团队的感情， 嗯， 对的， 然后它很牢固， 嗯， 对的对的， 嗯， 可以延续非常久， 是的， 嗯， 说不定就可能出来几个中国合伙人。 德阳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经历哈， 对， 然后足球也踢得很好， 足球，对，我们接下来之后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想跟德阳聊的足球， 嗯， 南美洲也去过， 去过 巴西，到过巴西， 没有到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对， 哥伦比亚的足球也非常棒 啊，特别厉害 啊，他们那边的这个南美的足球文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切身的感受 啊。我切身的感受真的感受还挺深的， 嗯， 当时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我到的城市叫麦德林， 嗯， 然后他的首都叫波哥大，然后去的麦德林其实是第二大的城市， 嗯， 然后在那个城市大街小巷，不管是市中心还是稍微偏远的住宅区，真的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块球场， 嗯， 然后之后当时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混熟了以后，然后他们会经常约我去踢球，然后他们去踢的叫野球嘛， 嗯， 你应该知道， 对 对，然后去踢野球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点是他们特别特别的认真，就很抠细节，可能我自己在国内也会踢野球，有时候其实更多时候就是玩一玩，对，但我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抠的细节，包括说他们会有很多人说去指挥战术，但仅仅是去踢一个野球，然后包括说去拼抢啊什么都特别特别的直接，也比较凶猛， 嗯， 而且南美洲人的身体素质真的是极好的， 对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足球文化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足球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他们在基本上我去的所有的商场 都会有卖他们国家队的衣服。 嗯， 然后当地的大街小巷的，从小孩到老人，经常可以看到几个人中就有一个穿着他们国家队的衣服的。他们非常去，非常为自己的球队骄傲， 嗯， 非常喜欢足球这项运动。 嗯。怪不得这些足球强国，这个每一代都能这么强，好像踢个野球都这么抠。 对，没错，这不是抠，是抠。这个时候他 两回事 儿。对，特别抠细节， 抠细节， 啊， 就是认真， 特别投入，对， 嗯， 没错， 认真，还有战术呢。 嗯，对， 嗯，真是。 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基础，大家全民的一个热情还有投入。 对的，对的， 嗯 嗯。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当然说，其实最近包括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有对于我们的这个体制啊，都有这个很多法规，还有这个变革， 嗯， 去做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刚刚德阳提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恰恰是我们长远发展， 嗯， 最根本上，我觉得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嗯， 是的， 应该从这个小朋友抓起。 对， 好， 嗯， 刚刚聊了德阳这么多的经历哈，就我特别好奇， 嗯， 这样优秀的一个大学生，他对自己的未来是如何规划的？ 对，而且德阳今年也是大四，嗯，是吧？ 对， 对，聊一聊毕业之后的一些想法和规划。 好的，好的， 嗯， 啊，好吧，然后呢，分享一下， 嗯， 然后我其实对自己的未来规划还是挺明确的， 嗯 嗯，然后之后我现在也是在准备考研。 哦，考研啊， 哦，考研， 对的，对的， 祝你考研顺利， 谢谢，谢谢。嗯，然后之后我可能会去跨一个专业， 嗯， 然后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关系。 哦， 嗯，对，然后但是考上研以后，我想看能不能有机会说去 gap 一年， 哦， 就间隔年一年， 嗯， 然后想去做一下 SI 中国大陆区的副主席。 嗯，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更高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嗯， 做完之后我再回到学校继续来学习。 嗯， 然后学习，对，大概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就真的是这个组织，我觉得对德阳的改变还是挺大的。 对， 他也转到了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 而且打算继续往上走一层，走到这个，嗯，能够覆盖范围更广的这个就是组织覆盖的范围。然后呢，也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做公益哈。 嗯， 现在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 因为中国的这个公益事业也是在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吧。 是的， 嗯。好吧，德阳，这个最后再给你这个两分钟，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同龄人，跟我们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的青年人，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吧。你觉得大学四年，或者说我们这个最黄金的这几年， 嗯， 应该怎么去 度过？我觉得德阳就是，我觉得他该出本书啊。 嗯，对， 是不是？ 等他， 我觉得 等他这个 gap year， 然后再读完这个书，我觉得差不多了。 啊，就等他这个读完研之后。 对对对。 啊。就是以后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对， 未完待续。 是的， 嗯， 别写早了，这最精彩的没装进去呢。 不是，那出个二啊，上面是一，出个二， 连载， 连载，对， 嗯，我想分享的，我想想啊，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大学生活，学习很重要。真的，这是我觉得我走的弯路。 嗯， 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 嗯， 多多少少会耽误一些学习。 嗯， 然后现在大四了，然后包括在补课，包括在考研，让我真的觉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尤其学习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将来走入社会，然后包括说去读研究生、出国，真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在大学的学习，最重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培养我们的学习能力。啊，这是第一点。之后第二点的话，我想说的就是，在学习之外，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放到一些你喜欢、大家喜欢的事情的上面。 嗯， 比如说，刚刚我也听到了攀岩， 嗯， 然后轮滑，或者说你喜欢的任何的事情， 足球 啊，对， 嗯， 觉得这些东西会开阔你的眼界，然后让你的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多彩，会塑造你的性格。 嗯， 对，然后之后不太喜欢说，嗯。当前有很多人可能会过三点一线， 嗯， 教室、宿舍、食堂。 嗯， 其实我觉得在此之外可以说去多一两个点。 嗯， 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多去外面看看。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嗯， 不管说是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也好，包括说去到其他的国家也好，真的到更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去接触一些更新鲜的事物。 嗯， 每一段经历都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 嗯， 每一段经历我也觉得都是会对你的成长，对你的性格塑造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的。 嗯， 不管说是好的经历坏的经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去创造更多的经历，去享受我们的青春吧。 嗯， 创造我们的经历，享受青春。 谢谢德阳， 谢谢德阳。 虽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天马行空的，大家觉得很难复制的一些经历哈，但是最后回到了这个初心， 对， 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学业抓好， 没错。 而且德阳现在自己也在考研， 对的， 让我们真的是，哎呀，说什么好呢？ 说什么好， 羡慕你啊！ 这德阳可以看看我们这衣服， 是的，为考研复试准备一件。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是我们活力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的大型直播节目，我们 啊，没错，在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全天多档节目都将聚焦校园生活进行可视化的直播。 嗯 啊，稍后的时段，我们会有更多的我们节目的特别直播跟大家见面， 更多精彩的内容在等待大家。 嗯，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德阳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对， 那接下来你会听到的节目呢是活力 Music 课。 对，我们也再次祝今天的节日的学生朋友们、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再见， 再见，拜拜。 嗯。